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点样游珠江啊，游珠西啊，睇珠西诶，仲去珠西一个省打咧？点样坐大白象、 嗯、 去游珠睇珠西啊？去行珠西都要都冇唔有错啦。但系未讲之前咧，即系我想做少少预测啊嗱。啲、 嗯、 集出依家出街咧，个选举就完咗啦。 嗯，27号 就系啦。咁咧好抱歉啦，我会觉得啊。 嗯。嗯 即系我系 输啦， 我系非常失望嘅。 嗯， 我系对你班启弟非常之失望嘅。 嗯， 因为你哋系唔会听我讲嘅。 马前炮预测， 系啦，马前炮预测。嗯，即系因为有时不过讲少少啦吓。 嗯， 我同阿碌呢次似个相反意见嘅。阿碌系个好友嚟嘅， 我纯粹系直觉嚟嘅啫。 系啦，直觉咪好友咯。我都纯粹直觉嚟 嘅 啫， 冇数据支持嘅。 我都冇数据支持嘅。即系我有啲理由嘅， 我理由都冇嘅， 理由都冇嘅， 我纯粹系 固执顽固， 一厢情 愿，一厢情愿咁得嘅。喂，呢一样系其实最好噶、 嗯。 你要理解呢一种咁嘅态度啊。所以我一厢情愿嘅咋，我眯埋眼头落去咯。 嗯， 如果我唔使我连泪都唔使含啊。 嗯， 喂。咁样做人系最即系 含咩泪啫？ 系含咩泪都搣埋晒，你都唔使投啦，屌！唔系、啊，你好似狗西喎。 系啊，我要投 的。你可以唔可以啊？ 去投 啦。打啊，咁啊，起码有一票啊，你有得玩下啦。咁呢都系，因为你投，我就觉得，因为你肯你投票，你就会希望你投票嗰人赢啊嘛、 嗯。 等于我去入马会买咗六合彩，咁、 嗯、 我都希望将六合彩中啊，吓、 嗯。 咁、 嗯、 当然啦，我自己好简单，我有一个理由噶嘛。 嗯 我就唔希望政府屬意嗰個人贏啊嘛， 係啊， 咁我就冇辦法啦、嗯，我一定要買只冷門噶啦， 係啊， 即係可以你諗下嘅， 即係等於你睇波咁啫嘛，即係有陣時候你明明捧對面嗰隊最贏嘅，咁但係你又買呢隊噶嘛會， 啊、 即係騎兩面都好受啲啊嘛， 我就唔同啦，我睇法，喂大佬，係我希望李卓人贏嘅， 嗯， 但係唔係因為我鍾意李卓人、嗯、，OK。 你唔中意政府啫、 啊，我唔中意政府啫。OK， 嗱、啊，我都好捻清楚啦，好捻清楚啊！一阵间你咁啊，牛哥你拆李卓人啦，嗱、啊，我唔拆李卓人又话声你听，话声你听，我从来未拆过佢嘅话声你听，除咗好耐以前啦、 啊，我好耐以前差唔多同点机添， 系啊系啊， 几年嗰阵都拖咗翻嚟香港休息， 即系你要我成日讲有一个好简单嘅讲法嘅啫，而家逢系单只抽只， 嗯。 唔係比例代表制，係、 嗯、 一對一一直嘅選舉，泛民主派係冇得贏。 嗯， 因為點解咧？即係容易做。 嗯， 我揾個基哥過嚟。 嗯， 啊基佬啦、啊 嗯、 喂，又攞你少少票。 嗯， 係咪先？阿健康姐。 嗯， 健康姐扮少少中產又攞少少票。 嚇、啊，掂啲、啊、 而且坦白講，個樣又唔係太。黑人真个样子，睇下佢唔黑人真嘅，喂死！喂呢啲真系好多人都行到拜噶，吴家产，啲新啲僆仔，喂屌你两得、啊，咦喺殡仪馆上面有幅相、啊，日日见捻住你个得、啊，你有冇见过李卓人？ 以前睇新聞成日见噶嘛， 系咯成日见噶、啊，我童年回忆嚟噶，我追唔少、 啊。呢个就未至于，即系你喺 Facebook 香港主播个 page 搵唔到佢应该。 O K 系，但系咁我见过阿佢追唔少、啊，喂嗰样追打噶，系咪先？如果你又好似冇老公喎、啊， 好似有啊， 有嘅咩？咁啊扣咁啲分嘅啦，咁、 嗯、 一照俾李卓人，唔谂系啊嘛，捞饭喂猫都唔食啊，你睇个肚。 嗯 呢十月懷胎咁，你老尾喂呢啲真係冇人用喎。即係，但係，即係呢個係其實已經係李卓人會輸嘅其中一個因素。你樣唔夠人好好， 嗯 啊， 人哋唔夠。 但係最緊意識形態你都輸埋。 嗯， 近幾年啲泛民， 嗯， 或者所謂關鍵一票， 嗯、 你哋去撚咗邊？嗱、啊，唔係話李卓人冇投啊，或者咧李卓人次次都關鍵一票啊。 嗯 但系我要投泛民呢一次唔系话投李卓人嚟噶嘛？呢一次系投泛民啊嘛， 冇 错，投泛民咪扑街咯！投泛民就因为你班泛民嘅关键一票你走英国啊嘛， 嗯、 你走澳洲啊嘛，系先？你做埋晒啲口嗰啲话，喂，我会撑到落去啊！我完全冇即系 公民黨如是，民主黨如是。 嗯、 OK， 工黨唔係啦，因為工黨冇人啦、啊，工黨都冇人啦，冇人入立法會啊。喂，社民極加冇啦嚇。喺最需要你投票嗰時候，你真係有人走啊。 嗯、 但你哋口口聲聲話關鍵一席啊。唔係李卓人話，但係李卓人呢次係唔係李卓人出嚟選啊嘛？呢次係泛民出嚟選啊嘛。 嗯、 即係坦白講，如果譬如我都講啊，如果泛民派隻狗出嚟，我都選隻狗嘅。啊，嘅意思就係，但係你呢次，但係啲人當你係泛民，你咁嘅態度，你呃咗我咁撚多年， 嗯、 我會點信你啊？我就會喺呢一次，喺呢一次選舉裏面就話俾你班泛民。你班唔家產聽，我屌你老味，我唔實信你哋㗎喇。 嗯。 啊唔撚同我講咩嘢。你話阿劉小麗出嚟選，我都仲可以含住啲嘢嚟投票。點解？因為呢個議席根本就係你嘅劉小麗。啊你係俾人冤枉。啊當然都有啲招土派招鳩佢啦，但係都冤枉。 嗯。 都俾你。咁我都會可能投落去，都可能有機會贏。 嗯。 喂你李卓人。喂，敗兵之將啊！坦白講，首先你輸開，輸開你就有條路噶啦，係咪先？加上阿喂阿基佬啦嚇，而家興嗌基佬噶嘛，係嘛？拍拖機啊，屌啊拍拖機！喂，你唔好同佢流得啊！你估啲票係民協嘅咩？人哋真係阿基佬一票一票咬出嚟嘅，佢唔係攞你多。佢攞你8000票，你都仆街啦，係咪先？喂，而家基本上真係再加埋有兩件不知名嘅契弟，我真係連名都唔出。喂，大佬，嗰啲譬如我啲招土派嘅，啲人招土派嘅貴歐呀廢嗰集，喂，我就投呢兩條契弟啦，唔想嘥一票啊嘛。好彩阿廢唔撚係住九龍西嘅啫，啊咁咪嗰啲阿貴嗰啲就投落去㗎嘛。喂喺咁多形勢底下你邊度有贏啊，呢個係一個現實嚟嘅。詳情你聽返我同阿廢做嗰個政治有心人義啦、我睇第一節同第二節都有講下嘅。咁啊因為呢個節目呢唔係講嗰啲嘅，係講呢啲嘅。講呢啲係咩呢？呢啲就係港珠澳啦。上個禮拜我就話咗啦，我係行港珠澳㗎嘛，但我又冇講港珠澳喎。咁其實即係一港珠澳一開頭一兩日咪好撚多新聞嘅，又話呢、這個唔可以過關好撚多人啦、啊、一陣間又話要等過關咩三個鐘頭啊。咁、我聽咗啲新聞呢，即係我哋都好醒㗎嘛，我哋搭過皇崗巴㗎嘛、即係我哋唔係皇崗巴，我哋搭過啲長途巴、經皇崗去遠嘅地方㗎嘛，即係去汕頭啊、去惠州啊咁嗰啲，我搭過唔少呢啲咁嘅巴士㗎嘛。咁我已經知道點樣去玩呢一個遊戲、就係千祈唔好喺旺角坐車、太子坐車、因為如果你太子上坐車呢，佢係坐嗰架車呢係成車人去、但係都要成車人上曬車先成車人開，即係都好簡單，等於佢個車去到，等於啦，我哋坐一個汕頭車，如果汕頭車可能喺落馬洲啦，亦都可能喺黃江啦，唔知啦，咁我哋喺觀塘，假設我喺旺角上一個汕頭車，去到黃江口岸落曬車，過關，咁嗰架巴士就行去前面過關，就等你啲人啦。喂，嗰啲人一定要過曬關，上返曬架車，40人 落 車實實上返。點解呀？因為下一班要等好撚耐㗎嘛。因為下一班可能要三個鐘頭，去惠州已經係啦，要四個鐘頭㗎。先要有一班嘅，你唔等得㗎，你冇可能俾要人等㗎，要人等咁撚耐㗎。咁嗰條友你等佢等啲人上返曬囉。咁你知道過關㗎啦。幾多麻撚煩得㗎。一陣間，唔好咁多屙督屎先。哎呀，有個回鄉證嗰啲有人員就過撚咗期呀。喂，我身份證一唔夠幾一代呀、好撚多呢啲咁嘅意外㗎其實。咁嗰邊嗰車又要等。咁又冇有啲識路嘅嘢㗎啦，冇咁快知道啲人過唔 完唔完成過關咁。仲有啲人喺度等呢、 嗯、 等齊人呢你去完廁所我又去完廁所好彩免税店未開啫去開我 shopping 先你知呀中國人 shopping。嗯、哇真係我驗屍官咁驗㗎嘛。係咪先或者啊嗰度仲有啲 ,ok 嘅不如整六個杯面食下先。喂有呢啲咁嘅嘢㗎嘛大佬。喂我去廣珠澳咁撚遠咁我梗係整返個杯面啦、嗯、啊咁喂隨時喺咁樣就令到你過關你又可能好快呀、 嗯、 等嗰班咁嘅人或者可能最撚大鑊就唔記得帶證件啦。咁佢上唔到車佢要折返、 嗯、 折返佢唔會通知你。 嗯 你就要有個司機同啲工作人員聯絡工作人員行返去嗰邊問清楚係咪冇人先上返嚟個零鐘頭話就冇啦。所以變成呢咁我就知道嘩如果我喺旺角上車120蚊 嗯 好撚戇鳩喎好撚戇鳩喎因為我都想試下因為你知啦如果我要搞團我梗係大家喺旺角集合啦 嗯 跟一齊上車咁一齊起下去啦咁而家睇唔係喎 嗯 如果咁嘅環境可能等三個鐘頭咁我就不如搭 A 巴啦 嗯 我搭機場巴士 嗯 機場巴士呢咁我哋喺港珠澳而家有站啊咁將來就好似全部機場巴士都有站添嘛 係啊跟住俾人屌到爛囉 係啊、嗯、我都唔知點解會俾人屌啊 嗯 因為講真啦係咪唔俾有車去港珠澳先唔係㗎嘛你開條新嘅線路㗎嘛係咪、 嗯、 你想叫佢開條新嘅線路唔好用返啲舊嗰條線路。咁、 嗯、 你開條新嘅線路咁嗰架車唔通真係直去港珠澳咩佢都會機場落㗎啦。咁其實唔係話真線路啊你要加密班次咪到囉。 咁佢意思就話你多咗個站停多個站㗎嘛。 咪係就算係咁樣啊、嗯、你知唔知兩個站係邊度啊以前我答一次 啊。我唔知啊。 先落咗離境區離境區有三個站㗎嘛、 嗯、 去咗三個離境區先。 你講機場。 機場係啦係啦落曬人啦。跟、 嗯、 住尾二個站呢就港珠澳橋啦。 喔、哦、咁即係對去機場冇影響嘅。 接送離境冇影響。 係。 影響嘅係接機。 喔、哦。 係啦因為譬如我喺港珠澳嗰度好撚多人落啦、哎、可能要20分鐘我都唔明點解要20分鐘、啊 嗯 啊、可能要幾分鐘唔知幾耐時間要落曬人。咁跟住呢要等於嗰度呢、 嗯、 就先去接機離境啦嗰、那個就是接機大堂啦。 嗯。 即係嗰度咗嘛其實佢唔會影響你搭飛機㗎佢係影響你接機。 嗯。即係你 接機總站。 架巴士喺九龍開始入咁、嗯、入咗去機場離境先嘅。 係啦離境。 咗人先嘅。 離境一二三。 嗯。 因為好大㗎嘛離境嗰啲。 嗯。 係啦跟住就去港珠澳。 去港珠澳。 跟住就去總站。總站就以前個總站啦。 嗯。 接機嗰個總站啦。 嗯。 即係的士嗰度啦接的士嗰度啦。 嗯。 咁你其實就只影響你接機啫。 唔影響㗎接機都。 唔係咁如果我要接機。咁、 啊、 樣我遇得問嘅咁港珠澳嗰度會落人啊嘛。 唔關事㗎。 唔係佢一句講緊係港珠澳嗰度落人、 嗯、 其實兜唔會兜好耐㗎啫幾分鐘㗎啫幾分鐘㗎啫冇得兜㗎你問我清楚啦呢次我答過。嗯、我答過。咁、啊、其實幾分鐘㗎嘛。咁、 嗯、 當然啦你知啦個民黨嗰啲梗係借啲嘢又成讀㗎啦可能又啱啱係有一班二十、 嗯、 分鐘。咁、 嗯、 其實坦白講如果二十分鐘呢 二十分鐘又過分啲。 唔係成車都係港珠澳㗎囉。 唔係咁 成車都係啦直頭冇人會喺巴士 都 落。 你又落一班車要二十分鐘。 係啊其實根本冇可能啦喂梗係作大啲攞、 嗯、 政治本錢啦嘛、 嗯、 你咪作出嚟囉。咁就叫佢話唔好行嗰條路。咁、 嗯、 就叫佢開到條線。咁、 嗯、 開到條線。 嗯、 你咁你估個巴士會唔會就又設喺落飛機度又會落俾人落啊肯定會啦。 嗯 因為順便㗎嘛、 嗯、 因為一條路嚟㗎其實、 嗯、 一條路直去㗎冇兜過圈㗎其實咁佢、 嗯 啊、都會喺機場嗰度落㗎嘛落一落跟住先去港珠澳尾站又係嗰度係咪先喂咁即係要叫加埋班次㗎嘛唔係加條列線㗎嘛但係講真你睇下公民黨係幾多啟迪呀、 嗯 啊、我為咗攞呢咁嘅政治本錢、 嗯 我就話你咁樣係麻撚煩。 嗯。 咁、啊、但佢唔會哎加埋班次喎、啊。加埋班次呢就即係即證明呢啲港珠澳大橋嘅係好有裨益。咁、 嗯、 你先加埋班次咋嘛。 有需要啦。 有需要你咪加埋班次囉。而家唔係加埋班次，加埋班次我就唔要啦，我就要開條線。你開到條線都係機場落㗎啦。 嗯， 都系機場落咗先，跟住去港珠澳噶啦。 嗯， 但佢唔會咁講啊，咪啟弟咯，咪攞政治本錢咯，係呃鳩啲市民咯。 嗯， 一樣噶咋，講真，你同我講下，基本上就要求加埋班次。 嗯， 但你唔可以講出嚟，因為講出嚟就證明港珠澳大橋係非常之受歡迎。 嗯， 先至咩？佢唔講得。 唔係啊，佢依家我幫就話。你依個港珠澳大橋唔受歡迎啊嘛，冇人搭啊嘛，咁你開過去做乜啫？咁樣嘛，佢個 講法， 係咯， 日創新高。 嗯嗯， 你睇我哋知嘅，你睇我就知啦。 嗯， 我冇反對，冇反對過港珠澳大橋啊，我就希望佢冧嘅啫。 嗯， 我冇反對過，因為我知道我實會搭。 嗯， 啊，我只係反對高鐵，高鐵我都唔係淨係反對高鐵，我係反對香港高鐵香港段我係唔會搭嘅。 嗯 ，OK， 即係坦白講，我啲民牛。 嗯。 我比較貼地， 嗯， 我知道市民係中意啲乜嘢，唔中意啲乜嘢， 嗯， 市民就真係好似我咁， 嗯， 高鐵唔係唔搭，係唔搭香港段啫、 嗯， 因為貴同埋，因為貴啦，因為搭嗰段好啦，戇鳩、 嗯、 啊，港珠澳大橋我梗係會搭啦， 嗯， 因為我來往澳門真係方便啊嘛， 嗯， 我係好似我咁啦、嗯，我喺屋企坐 A 巴， 嗯， 去到叫尾二嗰個站落車，跟住就買飛。搭金橋巴即金巴咁、嗯、我就可以去到珠海啦。 嗯， 好撚方便。以前我係點樣啊？我要去珠海，我就中港城，我要去佐敦道， 嗯， 或者我要去順德， 嗯， 喂，我咪麻撚煩咯。 嗯， 頭先而家我兩程， 嗯， 船就兩程，而家多個選擇俾我啊嘛，我梗係要啦。 但依家似乎金巴嗰邊又搞到烏煙瘴氣咁。 哦，咁嗰啲就 咁即係你始終都係 你要知道啦。嗱、啊，我唔會幫政府講嘢嘅，亦都唔會幫呢啲咁嘅公營機構講嘢嘅。 嗯， 啱啱起啊，就係咁噶啦。你知唔知以前我哋嘅新機場由啟德搬咗去赤鱲角，過一個禮拜啊？ 嗯， 幾撚恐怖啊？ 嗯， 你記唔記得？ 我唔喺香港， 唔喺香港咧。是大瘫痪啊， 嗯， 成个差唔多成个礼拜冇飞机飞啊，话声你听，啲飞机停稳晒喺度啊，上唔到落唔到啊， 嗯， 啲柜啊，啲冻肉啊，全部腐臭啊， 嗯， 啊可以塞到咁啊，冇电啊，混乱到咁样啊，机场， 嗯， 即系以前地铁都俾人屌啦， 嗯， 系咪先？哇，点解起条地下铁路啊？屌你老味，搞到咁样，而家咪个个搭。 嗯， 即系以前嘅黄巴唔系咁捻样噶， 嗯， 以前嘅黄巴系好捻吊轨，好捻柒复杂噶，咁慢慢改下改良下，咁样咪快咗，加密咗啲班次， 嗯， 系咪先？一开头我真系唔知道，嗱呢样又要屌政府啦，政府系乜嘢咧？佢太急啊， 嗯， 佢太急， 嗯， 嗱明明白蓝就话起咯，因为就话要可以行咯，根本冇俾过啲巴士营运商。消化，去评估，一接喺几日之内就要揾司机揾车，揾车就可能有即几日之内揾司机咁先死啊嘛。如果譬如你做一个月同佢讲，嗱下个月几多号开啦，咁佢嗰啲巴士公司有啲准备，唔会出现呢啲咁嘅，唔会出现，啲人多就会出现噶啦，但系就唔会搞到咁踢脚，系个政府，因为我哋香港政府系乜人都唔知啊嘛。中央系唔使同你讲啊嘛，唔卵使同你讲，我屌你啦咩？总之我就夹平你，咁就屌你啦咩？我哋外咗开通， 开咗去， 你开唔到就你失责，咁咪焗开咯，焗开嘅啫嘛。其实呢次啊，咁啊呢啲 停止先啦，就 系啦，搞呢啲咧，所以我系好贴地嘅， 嗯， 啊多个选择我一定冇问题嘅， 嗯， 啊咁啊当然啦，我系成日冇佢冧嘅啫，咁如果都系只系只要我经过呢条桥嗰时唔冧就得啦，系、嗯、嘛？好咧，简单嘅啫，或者碌你经过条桥唔好冧咪得啦。 我谂住睇下佢漂移嘅啫嘛。 咁啊唔知啦，到时唔肯去啦。嗱，我喺观塘牛头角上 A 巴， 嗯， 咁啊去到港珠澳桥， 嗯， 好似个港珠澳口岸啊， 嗯， 大概一个钟头到啦， 嗯，啊，离境喺边度办啊？ 一落巴士食支烟先，唔好讲啦，因为成粒钟 ，OK， 我食支烟先，食完支烟就下一條橋， 嗯， 就跟住就可以買 用八達通買船飛六百幾蚊。 船飛？ 唔係唔係，橋飛。橋飛，跟住就過關。都行一段路啦嚇，過關。過關一行出嚟，你又見到哇！你要哇一聲， 好撚多人， 好撚大啊！ 哦 ，OK。 點解咁撚大㗎啲地方？ 嗯， 即係其實喺你個有建築物嘅地方，有亞姐頭嘅地方，已經成個機場咁啦。 嗯， 屌，濕鳩水啦，行咗出邊。哇！即係屌你，佢一望無際喎，嗰個冚家產，即係曬訂風曬撚到你唔信啊！喂，寥寥可數有幾架巴士？ 嗯、 我諗下，我諗我眼見嘅範圍拍到一千架巴士到啦，可以、 哦、 一千架到啦，唔係講少，唔係真係可以拍一千個。喂，咁撚柒大嘅屌你喂！你用幾多咧？用咗十分一、八分一都唔夠，喺嗰度就零零丁丁有幾架巴士。 嗯， 啊嗰度有啲國境巴，咁加埋三，即係加埋十部巴士唔夠就用咗。嘩成嘩知道呢啲真係大過兩唔知幾多個圍院嚟嗰喇。你望唔曬大到嗰啲嗰啲空港你幫我大到你望唔曬㗎。 全部都係填出嚟㗎喇。 我諗就應該係啦。 即係遲早水浸都應該幾壯觀㗎。 我都唔等陣之中真係好喇恐怖。係好撚誇張係好撚大好撚嘥地方我應該得。即係我睇嘢會咁睇。但算啦我都係玩我都係過關啫。咁跟住我就坐 A 巴啦， 出咗香港境未啊？ 出咗香港境啦， 哦，即系嗰部分已经算出了。 系啦，我买咗飞，过埋关， 嗯， 咁啊行出去出边，见到好多好老啲地方咧， 嗯， 就已经左手边， 嗯， 左手边咧一行出冇亚姐头地方，左手边咧就系搭巴士地方啦， 嗯， 咁啊上去，咁啊一上去一阵间就开车啦，一阵间开车啦。 咁即系个口岸又喺香港境内咯，其实 算系噶，其实算系噶。但冇得講啦， 又係一地兩檢嚟。 唔係，冇得兩檢，因為你有兩個唔同嘅口岸出啊嘛，所以冇可能兩檢嘅喺度，因為絕對冇可能兩檢嘅，除非我同。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又俾人插，又俾人插咗條喉入嚟啫，即係好似西九咁樣，又 咁佢真係有一條香港行咗嗰條線，我望住㗎啦，我喺度望住㗎，行咗嗰條線咧，過咗嗰條線咧就係唔係香港口管辖地方啦。 我嗰条线喺桥即系 喺啲桥度嘅 中间嘅。 系啦，都唔算系中间嘅。 你话好大嗰个地方喺边先？喺香港境内定？ 香港境内。 喺黐住大屿山嘅。 我谂都系啩，睇唔到。 系啦， 但系嗰度吓死你啊！ 但系嗰度系过咗关未噶？未过。 过咗关啦，过咗香港关。 系咯。 嗯。 但系未入大陆关。 未入。 哦，未入大陆。 未入嗰条线。 哦 ，OK。 跟住行一车咧，你要见到一条。撒眼啫，撒眼間就過㗎喇，嗰條線一陣間就過㗎，你唔會覺得㗎、 嗯。 你要好似我咁留意幾時會被人拉呢，屌你學生咁 Facebook 咁樣你就知㗎喇。一行過嗰條線咁跟住佢就關埋去咁去到落車又係咁一個鐘頭到啦、其實都唔使㗎其實好撚快㗎。 澳門嗰邊。 唔係珠海嗰邊。 我 去珠海嘛。 咁咪係啦係啦咁講珠澳其實係經澳門先定經珠海先定點樣行 其實有條分叉路去澳門 哦，有分叉路㗎， 係有條分叉路去澳門，好似即係珠海咁，再兜去澳門，好撚近㗎咋，好近㗎咋嗰條路，好撚好 近。 你會見到仲有一條橋，即係你行唔曬啊嗰條橋，你喺珠海㗎啫。咁你去到珠海咧，如果譬如你係去澳門，因為你係珠海，經過珠海嗰邊再去澳門嘅。佢將一條橋去澳門嘅，我睇咗你喺南左裏右手邊，你會見到 有 條橋。 你又變咗係嗰一條橋嗱。你意思 U 字型咯， 唔係嗱 J 字型咧 ，J 字型 咧，你搭你過咗條橋中間點，話到咗中國境內啦，咁跟住你又向緊珠海方向啦， 係啦， 咁跟住中途咧又有條橋話會去澳門啦， 唔係，應該經過珠海嗰條橋，順便就直去澳門， 順便 好似個 J 字咁，香港就係 係咯，即係有個分叉口 係啦，喺中間個 J 嗰個 U 字嘅位咧，就係珠海。一頭一尾咧就係香港澳門，所以一點都要經過珠海先嘅，先去澳門嘅，因為我見到嗰條橋嘅。OK， 但係咁我哋就 哦，即係你唔落珠海就去澳門啦。 係啦，唔落珠海就另外一架車㗎啦，但都係行同一條路嘅，只會可能行長少少，行長多諗十零廿公里到啦，應該唔係二十公里到啦。因為珠海去澳門真係好撚近㗎嘛。咁我就 珠海去澳門嗰條橋中間就應該有個分界線話呢度係 係啦，澳門係啦，咁可能咁樣啦。咁我冇去過唔知啦。咁我就喺珠海咪落一落，咁就已經有幾個鳩迷咁樣大美輪美換嘅入境大堂啦，係啦呢啲真係啲大白象嘅嘢，一定係咁啦。 咁好少人嘅啫，因為我外國人都去好少人嘅星期五，仲要晏晝12:00 嗰度 係一點， 係岸邊定係乜嘢咧？ 唔係岸邊嚟㗎啦，已經係個島嚟㗎啦，喺個岸啊，喺岸喺岸邊啦，應該冇岸邊啦， 有可能水浸嘅地方。 係啦，咁我行去，一行去，跟住過關啦。咁啊，手指冇過嘅啫嘛，咁啊，好撚快，咁啊要安檢嘅，咁你要將你個喺香港就唔使喎。喺大陸就要喎，喺大陸就要嗰個機， 嗰個包， 係啦，咁香港其實都要嘅，但係呢我就太少嘢啦，咁我就咁行過就佢冇即刻捉我，咁我見到好多人都過嘅，喺大陸就唔係啦，大親乜撚嘢都要過，都要過機，咁嗰個機，咁行咗去出面一，咁我見到又係一個鳩迷咁樣大嘅地方，就大唔過香港添，反而珠海大唔過香港，個鳩迷鳩迷咁樣大嘅地方唔夠香港大。咁跟住你咪落去下面搭的士囉，咁有巴士去酒店嘅，咁我就冇啦，但係我就搭的士啦，咁$30就去到 X 海酒店，咁去到 X 海酒店嘅雞check in 啦，咁 check 啲卡啦啦，咁嘩咁咁廿五分鐘講得陣間，咁我要做多兩節啦，咁咁去到咪跟住咪入住囉，咁跟住就接個網友就跟住嚟啦，跟住嚟啦，咁因為呢都幾間酒店都幾旺下㗎，我未有房，我要等執房20分鐘，咁個網友喺我等緊房個期間呢佢就過咗嚟啦，跟住我咪同佢講，喂你住邊度啊，你住邊度啊，咁樣我今晚住呢度啦，咁嗰個網友就 唔係住呢間， 未知啊， 佢哋未訂 啊，佢就因為朝頭早同佢媽媽試坐港珠澳，去咗珠海，咁同佢媽媽飲完茶，噼里啪啦，跟住佢送佢媽媽去翻香港，跟住佢自己又，跟住過嚟揾我啦，咁跟住我咪同佢講啊，嗱我要租酒店啊，佢點咧？因為呢個網友咧，可以講少少啦，有下個禮拜先至再講佢詳盡啲啦，咁呢個網友咧。就喺呢幾日咧，呢佢嚟香呢次香港逗留個幾月啦。咁佢已經去咗兩三次珠海，再去咗一間機場，有個金字嘅。OK， 我係間間場都有金字嘅，算啦。我下次即係確定咗個名字，我會改過個名噶啦。有個金字啦。咁去咗呢間場咧，就識咗件女。咁成日喺微信傾偈啊。咁呢次咧，佢就諗住落嚟搞，本來諗住落嚟搞呢件女嘅。因為幾次佢都係租都買套票噶嘛，所以冇搞嘅。但你呢次呢就點好衰唔衰呢，唔係唔好衰唔衰嘅，就轉場。 喔、哦、條女轉場。 唔係我哋轉場㗎嘛。上個禮拜講咗啦，我哋會轉場㗎嘛。咁佢又話佢約咗呢件女夜晚食飯。咁我諗如果好企喎，夜晚食飯就咁你不如喺開間酒店執劑先啦。跟住如果佢肯同你一齊去嗰間新機場，就唔係喺佢嚟講，喺我嚟講係新嘅，一係第二次我未去過幾新啦，去講機場佢肯咪肯囉，唔肯你都搏撚咗囉，俾撚咗錢，咁你咪再坐個揀女囉。咁好啦，咁咁咪租酒店啦，再租佢都係租返我住嗰間，但我住嗰間我嗰啲平嘅房呢，即係$500+嗰啲就冇晒啦。咁佢焗住一啲呢喺隔離新翼，隔離新翼就嗰啲600+$700嘅，但佢可能有啲咩 Explorer 嗰啲咁樣嘅套票呢，佢係畀咗幾蚊美金啫。 哦 ,ok 啦。咁佢啲個個有呢咩積分優惠嗰啲嘢啦，我唔知啦，咁畀幾蚊就住咗嗰間啦。咁嗰間好正喎。嗰間酒店房呢即係冇嗰個馬桶之外啦。 冇馬桶啊， 冇我嗰個馬桶。 冇噴水。 冇電子馬桶。但佢有個主食爐。 哦、 有雪櫃。家庭嗰個屋企咁樣嘅邊， 反而冇馬桶咁搞， 有馬桶冇電子馬桶啫， 冇洗屎， 冇洗屎眼，冇吹洗安， 咁搞錯， 冇吹洗安，仲貴啲， 澳門就係為咗吹洗安嚟， 係啦，為咗我珠海就為咗吹洗安嚟，就係冇吹洗安，咁但有咩？有個廳，有張飯台。有幾張凳，有張梳化， 我咧要吹洗安， 要吹洗安啦，冇辦法啦，我愛吹洗安啊嘛，而家。咁環境地方大，地方大過我嗰間酒店啦。咁多$100，咁大好多嘅。咁喺度等啦，等嗰件女啦。咁 咁啊，我哋話約佢嗰件女就落去酒店樓下等，咁啊，我一直食飯。咁啊，我就話嚇，可唔可以嗌佢？佢又唔好翻工，就去我哋海嗰間機場玩，或者唔好咩啦， 執低算啦， 唔係執低算啦啊！佢都話：，咦，佢啲千五蚊，我俾百，我俾一千啫嘛，唔知八個定一千，我唔知幾多錢啊！佢買 Q 啊，咁啊，佢話咁啊，我諗就係咁噶啦，諗咗就做啦。咁啊，我都係當然，我死都唔走啦。睇下件女先啊嘛，睇下嗰間長嘅女啊嘛，我都未去嗰間長噶嘛嚇。跟住咁樣等到大概七點鐘到啦，咁佢嗰件女就嚟啦。咁我見到都 一般 啦。都年紀我都比較大嘅。當然啦，其實我唔知道嗰個網友點解會揀佢囉。咁裝好厚。喺成個呢次喺呢件女就好普通嘅啫。如果俾我就唔會。 可能落咗妝唔同啦你。 咁人知啦。咁跟住我哋就去食飯啦。同呢件食飯。咁呢女仔就直情係真係同我哋食飯咗喎。 嘢都唔講。 係啦，乜嘢都唔講咁啊。最後就冇跟我呢個網友走。冇跟佢自己就返工。返工。咁因為呢我哋酒店去茶餐廳呢就可能係往幾十米㗎咋去茶餐廳。咁呢嗰條女返工嘅地方呢就喺茶餐廳對面。而我今晚去玩嘅間場呢就喺茶餐廳隔離。 OK。 即係如果我喺酒店去呢兩間卡拉 OK 呢其實步行係唔需要五分鐘。 是啊、 三分鐘就到啦、可能三分鐘就到啦，我兩分鐘去茶餐廳㗎嘛。咁、其實好撚近㗎喇嗰兩間場。咁呢件女就話唔知點解就唔肯跟個網友走啦，咁我哋食喺茶餐廳食一餐飯。咁兩嚿水。咁食撚完就跟住我個網友送佢走。跟住我哋就 上樓上啦。 係啦，跟住去間即係我哋叫新嘅啦，係網友新嘅啦，因為個網友未去過嘛。係咯，嗰間咁嗰間我就叫做阿黃啦，唔係金就黃，係黃字啦嚇。咁叫黃 K 啦，叫黃 K 啦。色情唔係嗰個黃係 皇上 個 黃， 皇上個黃八字做個黃嗰、個黃咁啊，去嗰間黃 K 啦。咁一去到我講埋呢度啦，跟住先講氣肉啊，即係下個禮拜先講氣肉。一去到個網友嘅朋友嘅朋友已經坐喺度啦。OK。咁啊，我咪有個朋友嘅朋友就話：，喂，你咁遲嚟嘅？喂，呢度六點鐘睇女啊！ 哦， 我哋去到十八點。咁跟住係點樣咧？ 點估啊？點解佢唔打電話嚟催啊？ 下個禮拜話你知。我節目時間差唔多。 好， 記得打賞就打賞，神山府記得買就買。上個禮拜唔記得講啊。記得睇完本書，記得點讚。撲街，拜拜。 拜。